那块吃的话， 板栗炖柴鸡啊， 柴鸡， 板栗柴鸡， 啊、 对，板栗红烧肉， 对，板栗红烧肉啊、嗯、啊，因为栗子主要是炖，因为它口感比较硬嘛， 是的， 对对对， 炖在菜里非常香的，嗯、而且它怀柔的板栗有一个特点，它特点是它的个儿不大。 嗯、 然后那个比较甜，糖分比较高， 太好了， 营养价值比较高。 嗯， 是的，栗子反正就是你要扒这个皮儿也是挺费劲的。 哎，问一下，现在好多采摘栗子可以采摘吗？问一下， 可以采摘， 可以采摘，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为什么呢？ 哦，那毛栗子是扎人的， 毛栗子 吗、 哦？ 毛栗子，毛栗子嘛。 哦， 栗子是包裹在它的那个外皮外头，有好多的那个刺。 哦， 对对对， 所以你要离远一点。 哦， 要不一抬眼哇。 是是是， 扎到自己了。 他那栗子长得跟红毛丹一样，我一看，哎，这是个绿毛丹吧？ 是是是， 一抬头啪掉下来，哎呀 哎呀！ 几月份采摘比较好呢？你别说， 十一前后吧。 啊，正好，正好， 哎，正好现在可以去采栗子。 大家可以抽一个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忙的，不是一号、二号、三号人难免会多一点。四号去，对不对？四号待一待。 四号的话，可以去那边去休息一下， 哦、 然后去。看看看那个栗子的硕果 哦，硕果 啊，然后尝尝那个、 嗯、 咱们的那个栗子叶 是 啊，然后包括它有些民宿啊，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这在怀柔部分是吗？ 对， 有什么名字或者特色，跟我们稍微说说呗。 比如说渤海镇吧，咱们说 渤海镇 六渡河，六渡河村呢、嗯、有一个叫老木匠的民宿， 老木匠， 老木匠， 他那个地儿全部都是、 这个、推荐过， 对， 嗯， 推荐是吧？他那个民宿主是一个60多岁的木匠， 真的是、嗯、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情怀。 哦， 民宿都是有情怀的，有温度的。 嗯， 所以他就是把这个，你会看到很多装饰都是他自己做的。 哦，自己弄的， 有意思。哈哈， 对， 自己弄出来的。 四合院形式的民宿， 爆花。 四合院的民宿， 对对， 还挺大的呢。 哇 哇，这 老木匠 是老爷子还是老？ 应该是老爷子， 老爷子， 老爷子， 对。 老爷子现在就是主管这个民宿呗，天天在那待着。 对，天天在那待着，然后他自己家里人也在管。 哦， 嗯。对，他的主要还是做手工， 哦， 喜爱这个 爆花， 这是他的那个不单单是手艺， 对， 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生活一部分， 对吧？ 嗯、 就像那个擦鞋的下阴天不擦鞋的难受，就黄昏那小品一样的感觉， 嗯、 手艺人匠人啊， 对、 嗯， 就是住到这个老工匠还是什么来着？ 老木匠， 老木匠这个民宿当中，饮食也是跟怀柔相接的，还是他有自己这个老木匠 自己 独创的，还是什么样的饮食？ 他们其实每一个民宿 都有 自己的独创的 哦、 嗯， 因为就是每一个做饭的这个阿姨， 嗯， 或者是他的厨师，他肯定是 当地的，哦，当地 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家人做的，也是自己家常吃的家常菜， 是是是、哦，这个特别好吃， 对， 那个山菜一拌一炸、嗯，然后面是手擀的，一揪，哎呀，那个感觉真是好， 来点什么菜团子呀， 对呀、 啊，铁锅炖个柴鸡呀、 啊，立面馒头啊， 对呀、啊嗯，再整个炒个什么鱼啊之类的， 对对对， 嗯、 还有红尊金尊一上，哎，到底那红尊和金尊的口感有什么质的区别吗？嘉瑞， 我觉得是没啥区别， 我也是尝过， 红尊烤的多， 哦。 金尊那刺身多 哦，刺身、 哦、 对， 其实红尊现在我看那个红尊一条沟、嗯、好多它都是一鱼几吃那种， 吃 对对对， 它有烤的， 有 刺身 的 炖的， 对，有垮炖红烧，嗯， 是的，反正北京郊区呢，延庆密云和怀柔这些地方呢、嗯、吃的是相当的丰富、 嗯、 哈， 是 在城里呢也能吃到类似，但是不能吃到正宗，对不对、嗯、 没错， 时间关系，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怀柔密云和延庆好地方好风光的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嘉宾好嘉宾哈，来自出城旅行的嘉瑞、嗯、带着我们一起去怀柔密云和延庆去感受美丽的十一风光，如果您的十一没安排过来啊，是加班也好、嗯、像我们加班哈， 对对对， 也可以加完班之后去，你啊你去吧， 我是别想了， 没事，你好好工作啊，下面的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对， 而且到那边真的是返璞归真，你再怎么着也是京郊地区， 嗯， 老百姓啊人民更朴实一点啊，因为它就是那样一个生存环境，生活的场景， 对吧？ 没错。 那个提醒这带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因为我有娃了， 嗯， 都快七岁了， 嗯， 就是因为上小学之后呢，孩子假期就显得特别珍贵了， 嗯， 因为上小学之后就不能随便请假了，不像上幼儿园啊、学前班那种随便可以请个假， 嗯， 带着出去玩了，所以呢，七八月份呢，很热的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寒假正好有一个寒假和暑假之间的十月黄金周，那肯定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定会有很多孩子。当然，那些没有小孩的家长呢，就是那不是没有孩子那些。同龄人，比如说，我34岁，那有3岁没有小孩呢，就会难免会觉得孩子有点吵啊什么的，大家互相体谅，对不对？ 嗯、 我觉得和谐最重要，对吧？ 对，互相体谅， 对对对， 就是家长肯定你要带孩子出行，尤其出远门， 对 呀、 啊、对呀、啊啊， 坐飞机这种，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给孩子带好玩具啊， 是的， 或者说是 让他转移注意点， 对， 别闹， 怎么样让他、要懂事点的孩子， 是的， 你说他就知道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尤其小孩他不知道的时候。我 家长的影响， 对，我作为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真的很吵， 是的， 你是没有办法的， 是的，有熊孩子吗？ 对，真的是有熊孩子，那熊家长请你们管一管，对， 是啊、嗯。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在北京打拼，也许老家就是延庆的、 嗯、 怀柔的、密云的、嗯、听听这首歌回到家吃个围炉夜话，跟街坊一见，哎呦回来了啊，你 是，哎呀，这不是隔壁的小三子吗？ 这大胖小子都有孩子了啊！ 啊、嗯，你是多少年没回来了？ 是吧？确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一天一天的更迭当中老去了，慢慢人就会变得朴实无华，变得、不随波逐流啊， 返璞归真。 对，返璞归真。 经历过复杂，最后还是会回归纯真， 简简单单的哈。不管去哪儿，都有一个好心情是最重要的。 是的， 好心情的怎么得来？好身体，没好身体哪有好心情？嗯、对不对？这很重要哈、这个。 好好睡一觉， 好好睡一觉，是吧？我觉得这些干旅行的朋友、旅行的朋友也非常累，一年四季。 对、 到这时候就更辛苦了。10月1号啊，5月1号这些时候假期。 嘉瑞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好久没有睡一个好觉了？ 有没有、 这样的感觉？ 反正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基本上是6点左右就起了。 就是 的， 有时候经常是 生物钟都已经 5点多就起了。 哦， 那每天几点睡呢？ 嗯， 睡大概也得11、12点了。 你看，就每天是5个小时的睡眠。 对呀、啊，5、6个小时。 10月1号，如果不带朋友出去玩，有一个2天自由时间、睡。 对， 休息让自己充电、对吧？ 真的 这很重要。 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睡一天，很重要，很重要啊！ 谢谢今天嘉瑞关于那个密云、怀柔和延庆的推荐哈、 对， 都是非常亲切的地方，离咱们不远 啊。推荐了3个不一样的村， 是的，石峡、金浦了和六渡，对不对、 对。 希望各位有这样一个这个路线之后呢，可以在10月1号到7号择日出行。 是的， 谢谢嘉瑞， 谢谢嘉瑞， 谢谢大家，谢谢道道，谢谢准备。 不要客气，这整这么客气，一会儿吃饭去。 谢谢啊， 谢谢 大家呀。 大虾、大虾、大鱼、大肉、啊、大鹅，现在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拜。 今年你多大年纪？什么时候我们老去了，你却依然还年轻？月亮月亮我问你，明天我将在哪里？什么时候长大了，你却依然太平静。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年你多大年纪？什么时候我们老去了，你却依然还年轻。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斑嘴鸭，